实战是要讲操作的，这大大限制了余文州的实力。而论到其他的话，余文州却无一不是联盟顶尖的素质。王杰西的魔道学者加点没有加彻底，这一点同样以判断力著称的黄少天完全没有察觉。他更多是在观察着二人实战中的破绽，假想着若是自己上阵的话，会有哪些可乘之机。 这细微的数据上的差异，他真是完全注意到。所以他的技能伤害稍稍差了那么一点，在这样焦灼的连续碰撞后，积少成多，终于是显露出来了。余文周说：“ 你的意思是，他故意让那个小孩？” 黄少天说：“看起来是了，而且他想不动声色的让。”“ 用得着这么细心的去捧吗？”“因人而异吧。” 有些人或者会因为惨痛的失败奋起，有些人大概就需要这样一次恰到好处的胜利树立信心。这孩子我没有不熟，王杰西这么做肯定也有他的道理。那还能让他得逞？赶紧戳穿他！厚道点吧，为了捧这一下，王杰西的牺牲已经很大了，而且风险也很大。这要是被对方看穿了，效果肯定适得其反。他技能点上的相让幅度绝对也不大。 我看大概只是两个技能上低了一阶而已，能掌握的这么精准也是下了一番苦心了。用心良苦啊！余文周感慨着。黄少天听后怔了怔，少见的没有一堆话立刻堆上去，只是半晌后才道：“ 他还真自信啊，以为大家都看不出来吗？”余文周只是笑了笑，而后转过头来问了一句。 叶秋来了吗？我哪知道啊！黄少天说着，头也转了，却是望向了家室那边，冲着某个漂亮的姑娘，右手扣了两个手指，在嘴里很是无奈地打了两个口哨。家室的人都望过来，结果偏偏就那姑娘拉了拉衣领，把头扭到相反的方向去了。靠！这个死女人！黄少天郁闷至极。 余文周看在眼里，无奈地笑了笑，看到家室一堆人都在朝这儿望，却是又挥手和众人打了打招呼。家室的人一个个挥手还礼，心里却是茫然得很。 王杰西已经把他能做到的都做到最好了，能不能把握就看这孩子了。余文周和家室的人打过招呼后，回过头来接着说道：“黄少天当然明白这意思。” 王杰西再让，但是又不能让得太过分，只能是靠少加两界技能，然后在激烈的对抗中，靠这点输出上的差距积累出弱势。如果这高英杰自己搞出什么失误，显然王杰西是不可能再卖破绽来保他的胜利。虽是一场让赛，高英杰想赢，却也得无懈可击地发挥才行。高英杰会失误吗？ 知道真相的二人，此时已经是带着这种心态去看了。不过，在所有观众当中，怀着这样心思的，却也不只是他们两人。叶修、余文周会突然问到他，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正是因为他料定了叶修，也肯定是可以察觉这一点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场对决。 能看出门道的内行，却是少得可怜。砰！比赛中又是一声熔岩烧瓶摔碎的声音，一片大地受到这魔法道具的侵蚀，瞬间又是成了一片翻滚燃烧的熔岩。哦！与此同时，场馆里的两个不同的位置却是同时发出了这样一声恍然般的叹息。 一声来自观众席的某处，一声却是出自职业选手的席位的当中，而在职业选手这边，更多的人已经小声议论出了结论：王杰西要输了。此时，王杰西的魔道学者赫然已经被逼退到了地图的边缘角落，再无后退的余地。这一熔岩烧瓶是高英杰的魔道学者甩出。 这片熔岩滚烫地灼烧在王杰西角色的身上，他已经没有可去的地方。 魔道学者的大范围魔法伤害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很强的封锁能力。王杰西的魔道学者猛然飞起，试图冲出这角落，但他一手交出的高英杰却是早已经洞悉了他的意图，飞身拦上，在空中又甩出一个酸雨干冰后，挥舞着扫把和王杰西的角色又是缠斗在了一起。接连的伤害，接连的打斗，让王杰西的魔道学者已经完全没有空间再施展出技能。此时起，一直以来的僵局已被打破，王杰西是完全落入了下风，而他的角色生命更是所剩无几，显然已经没有时间让他施展手段脱离这种困境。王杰西没有放弃最后的尝试，但终于是回天乏术，他的魔道学者结果是被高英杰的角色一扫把拍落在地上，再也没能站起来。全场一片惊呼后，先是死一般的寂静，没过一会儿开始稀稀拉拉地响起了一些响声，在这点掌声的带动下，声音已是越来越大。虽然比赛的结果和很多观众所期待的并不一样，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鼓掌的人中甚至有两个站起来的身影，选手席中的余文周，观众席中的叶修。他们眼中的精彩却不是这场比赛，而是这场比赛中王杰西的付出。通过未加完全的技能，他书写了这场比赛的剧本，战斗的走势完全在他的策划之下。余文周和黄少天所担忧过的高英杰自己的失误，王杰西却也是早已考虑进去。高英杰什么时候最有可能犯错误？当然是在战斗的最终时刻，当他意识到他将击败联盟中神一样的人物，同时也是他最尊敬的队长时，这个怯场羞涩的孩子心情肯定会受到极大的震荡，这一关对于他而言着实有些难过。但是王杰西却是早想到了这一点，战斗的最后，他的角色最终被逼退到了角落，而逼打角落中的对手是魔道学者极其基本的一个攻击手法。别说是高英杰了，职业圈中任何一个魔道学者的职业选手在那种情况下恐怕都不可能再犯错。高英杰哪怕心情上受到震荡，这样一个简单而又熟练的局面却也足以帮他撑过这一难关，于是他最终赢得了胜利。余文周到底还是有没看出来的东西，王杰西所做的比他看到的还要多，他甚至铺好了路，让高英杰可能发生失误的几率降到了最低，这一点直至最终高英杰的那一个熔岩烧瓶扔出时，早察觉王杰西意图的余文周和叶修才同时察觉到这一布局。这位微草的队长真是不遗余力地想在这场比赛中让高英杰获胜，他终于做到了，而他精彩的付出也赢得了两位大神很真诚的掌声。 很精彩的一场比赛， 叶修对身边的陈国大声说着。陈国此时也在鼓着掌，但是对于叶修竟然激动地站起来有些分外的不理解。开始他还疑心是自己的欣赏水平不到位，看出的精彩程度不够，但是左右这么一打量，全场观众除了叶修哪还有一个激动地跳起来了，周围前面左右都已经投来不少狐疑的目光，那种眼神分明是在看菜鸟。 精彩精彩，是很精彩，快坐下。 陈国一边说一边拉叶修，却不料叶修却是固执地站着不肯坐下，陈国扯了两下也没扯动，无奈只好身子朝旁歪歪，学之前的唐柔借作我不认识他。比赛场中，王杰西和高英杰都已经退出了比赛台。高英杰、 此时又恢复到了那个怯生生的模样，低着头朝赛场中央走着，周围的掌声让他觉得好像在梦中。刚才发生了什么？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好像是击败了队长，而且是在这么多观众的面前。全明星挑战赛是队长让他报名的，挑战队长也是队长的意思。在这样一个胜负并不重要的比赛中，感受一下大场面的气氛，这个挑战赛高英杰也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尝试一下，所以他遵从了队长的安排。而后队长就要求他要有打决赛的心情，要全力的付出，高英杰也一样照办。但是最终他居然可以击败队长，这却是他之前怎么也没有想到过的。这场胜利让高英杰有一些意外，同时也有一些惶恐，但是更有一些兴奋。直至走到了赛场的中央，迎上了对面比赛台过来的队长王杰西时，高英杰心中的那份惶恐却又是占据了上风。新秀挑战赛中的那些不成文的做法，他当然也是听前辈们说起过，不过队长让他全力，他也就毫不犹豫地出了全力，因为在他的心底里始终觉得尽全力也不会怎样，他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战胜队长。结果他偏偏就做到了。此时眼看队长到了跟前，脑中立刻想起了前辈所说的那些不应该，立刻觉得自己是做了很对不起队长的事儿。在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中，自己居然把队长给击败，这。高英杰的头埋得越来越深了，他这个胜利者此时的心中却是充满了愧疚，不敢去面对任何人一般。突的，他的左手腕被人抓住，连忙望去，看到的是队长握上来的右手，而后他的左手就已经被高高拎举到了空中，迎接着来自场馆内四面八方的掌声，而掌声在这一瞬间似乎也响得更加有力了。 打得很好， 王杰西说着。高英杰有些诧异，因为他从队长的脸上似乎看到一丝笑意，很真实。 要肩负起微草的未来啊，英杰。 高英杰听到队长对自己说了这么一句，一瞬间四周似乎变得很安静，他看到队长放开了他的手，独自缓缓地走下了台去。当他蓦然行转过来时，场中已经独留下来他一人，高举着手臂，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掌声。 哎，王杰西是不是怒了？被自己队里的小朋友打败很难堪吧？ 看到王杰西留下高英杰独自下场，陈果却是嘀咕了一句。此时已经坐下的叶修听了，却是未置可否的一笑。王杰西的用心，现在还是越少的人知道越好。新秀挑战赛第二场结束，高英杰随后不久也是退下了舞台。但是，微草天才新秀击败队长王杰西的消息，已经被不少媒体编辑成了头条。在他们看来，新秀挑战赛里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劲爆的新闻了。此时的记者们正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到一些采访的机会，但是新秀挑战赛却不会因为这样一场不寻常的比赛而停顿。主持在高英杰退场后，跟着就宣布了下一场比赛的挑战新秀，微草队员乔一帆。观众一片哗然，完全不知这是个什么人物。别说他们了，就连职业圈中的选手都在交头接耳打听这是什么人。 这是谁？这是谁啊？ 陈果也在不住地纳闷着。唐柔却又是默默地看了这边的叶修一眼，所看到的只是一脸的平静。微草的席位中已经站起了一位少年， 在自家队友漠然的目光中独自走上了赛场。 交头接耳声不绝于耳，但是主持人却是继续一板一眼地宣读着这场比赛的对阵。 乔一帆希望挑战的选手是操控有第一镇鬼之称的逢山鬼器虚空战队的队长李轩。 这一次观察职业选手倒是没太惊讶，新秀挑战的对象多是这种战队的王牌角色。然而乔一帆的自家战队微草这边此时反倒是哗然一片。新秀挑战赛的确只是属于新秀选手的个人行为，报名完全不需要通过俱乐部或是战队，但是通常情况下新秀要参加多少还是会和自家队伍打声招呼。有的俱乐部有时想要宣传一下新秀选手时也会主动希望一些新秀参加。乔一帆当然不会是属于后者，微草有着高英杰这样的天才新秀，要宣传要出风头也轮不到他。参加新秀挑战赛是乔一帆自己的主意，他倒也是也有和俱乐部打过招呼，结果只是让大家吃了一惊而已。像他这样的新人居然也想去参加新秀挑战赛，这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众人的眼神中所说的似乎都是这个意思，这一点乔一帆早就已经想到了，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决心。只是轮到队长表态时，他心下里还是有些忐忑，如果队长不支持他这个决定而他还要一意孤行的话，虽然按照规矩任何人也是无权阻挠，但是自己在俱乐部的前途势必更加灰暗。可是除了新秀挑战赛，乔一帆已经实在没有任何可以表现的舞台了，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他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他得到了，队长王杰西没有对他的决定做出任何阻挠，也没有像一些队员一样拿奚落的目光来看他。王杰西做出的只是一个队长应有的态度，简单的鼓励了几句，让他好好表现，多多学习。 我会的。 乔一帆很激动，而后他就一直在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从来没有哪一个新人会把新秀挑战赛这样的放在心上，因为他们都懂的，这只是一场秀。乔一帆同样也懂，只是这一场秀他盼望着自己能秀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赢得一次转机。乔一帆挑战第一镇鬼李轩。主持人公布了这一对阵，观众选手都是反应平平，会有些激动的无非都是李轩的粉丝。他们不知道这一场对阵有什么值得他们惊讶的地方，但是微草的人却知道，因为乔一帆所用的职业是刺客，而他挑战的对象居然是使用镇鬼的李轩，这实在是有些风马牛不相及。虽然说在挑战谁全由新秀自己做主，但新秀也会有自己的理由，通常大家都会挑战自己在联盟中最喜欢的前辈选手，所以同职业相撞的几率在新秀挑战赛上是极其的高。乔一帆挑战李轩，外人只当也是这种原因，而对于比较知情的微草人来看，却是完全猜不透乔一帆到底是打着什么主意。